单线，条条都以爱心连。 礼让行，人不强行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。 斑马线，文明线，条条都与幸福连。 从容初心不闯荡，遵守秩序大路朝天。 你在北京刚出文明，城市美丽收山名片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刚出文明，幸福绽放整张笑脸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。你在北京让出文明，幸福绽放张张笑脸。 你在北京，我在北京，梦想路上携手同行。